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志强。 今天是2021年11月14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4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西三环新兴桥北向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司机注意。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西螺园1区23号楼解封，北京丰台此次疫情所有封控区已经全部解封。 河北新集市第7轮全员核酸检测全部阴性，隔离点采样初筛阳性3人。 京津冀三地热点，1.8亿立方米应急保供，天然气储备到位，北京今冬供暖有底气。 天津市27处停车场增加 ETC 智慧停车服务，无感支付让出行更带感。 河北石家庄失业补助金发放标准公布。 国内其他地区，21城市发布房价限跌令。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韩国放宽防疫限制措施不到2周，新冠疫情大幅反弹。 白俄罗斯在靠近波兰边境地区聚集的难民点搭建帐篷，并为难民分发救援物资。 文体资讯，北京冬奥组委发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运动员菜单。 生物多样性艺术展正在北京展出。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节目开始，首先来了解疫情。北京又一封控区解封了。今天下午13点20分，北京市丰台区西螺园一封控区23号楼迎来了解封的胜利时刻。至此，丰台区此次疫情所有封控管控区域已经全部解封，出入证和解封告知书第一时间送到了居民手中。听到正式解封的通知，西螺园1区23号楼200多名居民陆续从7个单元楼门里走出来。社区小广场上，红艳艳的背景板上“疫过天晴，拥抱美好”几个金色大字透着喜庆。 西螺园1区封控区23号楼涉及到259位居民，其中居家隔离224人，集中隔离35人。在11月7号，西螺园1区管控区22号、24号楼成功解封之后，这200多位居民又和一线的防疫人员共同坚守了7天。街道社区以及下沉干部们辛勤付出和坚守，居民们主动配合和严格落实防控政策，换来了疫情的平稳过渡，最终共同迎来整体解封的时刻。 接下来，丰台区继续强化社会面防控，严格公共场所管理、特殊机构管理，进一步强化升级药店疫情防控工作。此外，丰台区还切实推进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工作。目前在丰台区设置了24个加强免疫疫苗接种点，针对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人群开展接种工作。截至11月12日24点，丰台区加强针累计接种46万9076人。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信公众号今天消息， 目前国内疫情呈多点散发，北京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眼下正是各大电商平台双十一火爆促销期间，要做好活动期间的电商、物流、冷链等重点环节的检测消毒，从业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健康监测等防控措施。北京疾控提醒快递员以及市民朋友，待收发快递时一定要注意，疫情防控期间非必要不要从境外高风险地区邮购商品，谨慎邮购国内有本土疫情报告所在地区的商品。 那市民朋友在收发快递时要注意，收发快递时要佩戴口罩，尽量减少接触交流，尽量放置固定地点，无接触交接。如果需要当面签收的快递，要与派送人员保持在一米以上的距离。 另外，在取快递、拆快递包裹时，可以用含氯消毒剂或是医用酒精对外包装进行消毒，也可以戴一次性的手套，尽量不要用手直接碰触。拆件的时候尽量在户外进行，外包装不要拿回家中，要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处理完包裹后，及时摘下手套，注意手部清洁。按照七步洗手法认真搓揉双手，避免用不清洁的手触碰口、眼和鼻。喷洒酒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引起火灾。 近日，北京经开区荣华和博兴街道开通了疫苗接种专车，为中老年和不方便前往接种点的社区居民提供点对点的便民服务。 专车开通首日，附近商务楼宇的人员提前赶到不同的候车点，由专车接送前往同仁医院亦庄院区进行接种。到达接种点后，社区工作人员组织大家有序排队，并随时协助有需要的居民完成登记、扫码等准备工作，为居民顺利接种疫苗暖心护航。这两个街道的疫苗接种专车将继续为所辖社区居民提供服务。 疫情消息，我们再来关注河北方面。今天上午，河北省新集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疫情防控的最新进展。新集市政府副市长刘世民介绍，疫情发生以来，新集市及时有序组织15个乡镇、344个村、71个网格单位连续开展了7轮核酸检测。第7轮全员核酸检测一共完成了采样545677人，结果全部为阴性。隔离点采样4928人，初筛阳性3人。为了迅速筛查发现病例，采取管控措施，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和扩散，提供了有力保障。 日前，新集市核酸检测能力明显增强，6台日检测能力10000管的移动检测车已全部投入检测。新集市日检测能力达到了7.15万管，能够满足24小时核酸检测的需求。刘世民表示，新集市将适时开放第8轮全员核酸检测。 自11月11号起，河北新集市调整生活物资保供措施，按照最新的标准，新集市区所有居民小区全部实行线上配送，不分时间、不分片区，可以自行选择下单企业、下单商品，承诺2天之内送达。目前呢，相关企业供应的情况如何，配送是否便利？河北台记者走访了新集市部分的超市，实地探访。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马燕婷、新集台记者张松和刘卫的报道。 在新集信誉楼超市接单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汇总刚刚收到的新订单。这里是市民线上下单后第一个到达的环节。接单员马佳琪告诉记者，为了适应全市区线上下单、线下配送的新模式，超市迅速调整货源储运、分拣包装、物流配送等各个环节的人员安排，并增加了对配送区域、车间、库房等重点区域的消毒频次。 我们从线上查询出有顾客下单以后，我们就会及时的在第一时间打出这个单子来。我们会一式两份，一份咱是要给顾客的，有一份是在顾客收到货以后我们要出库销库存，然后由分单处的进行分单。我们到现在是接了300多单。 与普通快件配送模式一样，从接单到配送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分拣打包。在新集便宜坊超市蔬菜仓库，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电子秤前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对运来的新鲜蔬菜进行挑拣、过秤、分装，按各个套餐标准分装好。作为新集市的大型连锁超市，便宜坊超市每天配送量有900多单， 新集便宜坊超市运营部经理王香。 接到单以后，直接把单子传到配送库，配送库负责分包。第二天来了以后，贴上顾客信息啊，小区分，咱们争取是在当天把它配送到顾客手里边。 河北深泽县除封控管控区外，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深泽发布公众号消息，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根据相关规定，经专家研判，深泽县疫情防控总指挥部研究决定，即日起对深泽县除封控区管控区外的区域，在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4号通报，13号零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9例，本土病例70例，其中辽宁60例均在大连市，其他省市涉及河北、黑龙江、江西、云南、四川，最多3例，最少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做好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情况。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艳红表示，各地加强了核酸检测机构的合理化布局，优化了核酸检测服务，大大缩短了结果反馈时间，不断提升核酸检测的质量。 郭艳红还表示，一旦发生疫情，我们要求500万以下人口的城市要在两天之内完成全员核酸检测，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要在三天以内完成全员核酸检测。各地要按照上述要求，对于核酸检测能力的储备、采样人员安排、实验室检测安排、样本转运安排等作出预案。一旦发生疫情，启动全员核酸检测过程当中，势必会有一些城市地区的核酸检测能力一时不能够满足需求，我们会启动省内以及省外的调集力量机制，最大化的支持和满足疫情发生地全员核酸检测的需求。 昨天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防控办主任、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介绍，目前全国18岁以上学生新冠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了 95% 以上。教育部鼓励所有高校在属地管理的前提下，结合校园防控要求以及课程进展、学习安排情况，自主决定放寒假的时间。 再来关注大连方面，今天上午大连举行了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大连市卫健委副主任赵连通报，今天已经启动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他介绍说，本次疫情病毒的载量高，传播速度快，待机时间短，病情隐匿，不易发现，早期出现了较多的无症状感染者，呈现单位聚集性、家庭聚集性以及学校聚集性等特点，病例主要集中在科强食品公司、海阔食品公司以及庄河大学城，已经对涉及的重点人群、密切接触者和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了有效的管控。 国家和辽宁省紧急调集移动方舱和气膜方舱等检测力量和人员支持大连市，日检测能力将达到46.8万管，请广大市民主动参加核酸检测，配合落实各项管控要求，确保应检尽检，不漏一人。同时提醒市民朋友，在参加核酸检测时要做好个人防护，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根据大连市疫情发展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大规模核酸检测策略，加大对于重点地区核酸检测力度。目前庄河市正在进行第八轮核酸检测，大连全市其他地区也已经启动了第三轮核酸检测。截至到目前，大连完成了核酸检样采样1531万人次，结果已经全部出来了。 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网络上市民中流传着一则大连快封城了的小道消息，引起部分市民恐慌，担心封楼封门，囤积食品和生活用品。从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此消息纯属谣言，请大家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自大连突发疫情以来，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数量上升较快，特别是近几天病例较多。 经流行病学调查、多轮大范围核酸检测筛查以及严格的隔离管控，目前报告的新发病例主要是在集中隔离场所当中检出。疫情在大连市上升势头逐步减缓，疫情总体可控。目前市场蔬菜、肉、蛋、奶、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关注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理性消费，做好防护，共同抗击疫情。 今天，银川市举行应对新冠疫情工作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从10月17号检测出区外输入一例核酸阳性检测病例，到11月6号报告最后一例确诊病例，银川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3例，已志愿出狱9人，在院治疗24例，全部病情平稳。 据银川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轮疫情当中，新型冠状病毒属于德尔塔变异株，基因组高度同源，研判为同一病毒来源。整体疫情态势呈现输入后散发和小范围家庭聚集并存特征，而且呢，家庭聚集性比较明显，涉及病例占比达到了50%，也是造成后期病例快速增加形成峰值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续发病例当中，有部分增加了突变位点，说明病毒在本地区流行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病毒进化。 目前，银川市本轮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疫情传播的风险仍然存在。下一阶段，银川市将继续科学有序做好封控区域、封控人员的解封工作，抓好解封人员后续健康监测和服务保障。 再来关注哈尔滨方面，黑龙江政务微信公众号消息，哈尔滨市教育局今天发布通知称，根据哈尔滨市疫情防控工作的安排，明天开始的本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束之后，如果无新增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那么自11月18号起，哈尔滨市幼儿园、中小学校将会恢复线下教学。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下周的天气。近期受西北气流控制，北京市天气晴好，阳光明媚，下周晴朗还将继续，气温将经历2次下滑。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下周本市风力不大，总体以3级以下的微风为主，气温方面将经历2次下滑。周二之前日最高气温在15摄氏度左右，周三到周五最高气温将下跌至11摄氏度，到了周六日，日最高气温将下落到9摄氏度，整周的日最低气温都在0度上下徘徊，添衣保暖仍是重中之重。另外，整周的空气质量优良，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可以在中午前后到户外晒晒太阳，也是很不错的选择。眼下已正式入冬，养生方面要做出调整，饮食上要少辣多酸，多吃滋阴润燥的食物，以加强肝脏和肺的运化功能，尽量少吃生冷的蔬菜瓜果。作息上要尽量早睡早起，在太阳出来之后就起床是最佳时间。此外，冬天风寒效应明显，外出时要尤其做好头部、背部和脚部的保暖，多多补水润燥，同时注意用火、用电和燃气安全，谨防火灾。 随着采暖季的正式到来，北京燃气集团冬季天然气保供工作也已全面启动。记者从北京燃气集团了解到，北京市政府在唐山曹妃甸投资建设的天然气应急储备设施已经建成投产，可以在今冬采暖季提供大约 1.8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作为应急储备资源，在冬季采暖气源保障方面更有底气。 据了解，采暖季到来前，北京燃气集团已与上游企业签订了2021至2022年度天然气购销合同。今年9到10月，北京燃气集团采购的两艘进口 LNG 资源在唐山 LNG 接收站点码头顺利停靠并接线成功，可以在京冬采暖季提供应急保供天然气。今年冬天，北京采暖季天然气资源供需总体平衡。 再来关注经济方面，北京证券交易所将于下周一，也就是明天开始， 为了开辟更多的投资渠道，12号包括南方北交所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华夏北交所创新中小企业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基金在内的八只北交所主题公募基金获批，成为了业内第一批北交所精选基金。 目前北交所个人投资资金门槛为50万元，对普通投资者来说，今后可以购买基金实现低门槛间接参与北交所投资。北交所定位于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摇篮，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枢纽。北交所的设立在中长期将带来一个重大的战略投资机遇。 近日，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多地发布了2022年度公务员招录公告。观察各地的招录政策，招录向基层应届生倾斜的趋势依旧延续。此外，选拔更重精准科学，考试类别划分更为细致。 明天开始，北京市各级机关202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将开始网上报名。十月下旬以来，在2022国考招录报名结束后不久，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就陆续发布了2022年度公务员招录公告。2022年度公务员省考招录随之启动。 本次招考当中，各地基层部门的招录人数均占比较高，招考政策也进一步放宽了对于报考基层人员的条件限制。比如，浙江2022年度的公务员招录首次推出31名招录计划，探索定向山区26县事业编制人员招录当地的乡镇公务员，着力解决偏远地区基层机关的招人难、留人难问题。而在应届毕业生的政策上，浙江等地还专门设置了面向应届生招录的岗位。 来关注教育方面，昨天好未来宣布关闭小学和初中学科培训业务，年底前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将完成营转非工作，教培机构将面临转型。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双减背景下，教育部明确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营转非工作需要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之后教培机构相继宣布转型。此前，新东方宣布停止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俞敏洪表示，未来将把重心转移到国际业务和大学业务中。和新东方中小学营收占比约50%不同，好未来中小学业务占比约8-9%，影响更大。13号，好未来宣布，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将于今年年底截止，未来将专注于提供素质类课程，包括人文美育、科学编程、音体美等品类。未来教培机构将何去何从？业内人士分析，由于在线教育的审批合规成本远低于线下，未来培训机构可能会将一部分义务教育阶段培训转移到线上，申请进入白名单。另外，艺术、体育、科学、编程等非学科类素质培训将成为教培机构的转型首选。公考、考研、教资、会计、法考等职业教育考试也可能是发力方向。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马学雷认为，不管什么类型的教育培训，都要尊重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能用制造教育焦虑的方式推广相关业务。未来，凡是增加家庭负担、造成内卷、增加教育焦虑的业务，都将被纳入限制和管理之列。 学而思昨天发布了公告称，根据国家双减要求，学而思培优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将会于2021年12月31号截止。在此之前，学而思培优将会保质保量完成用户已经报名的课程服务。未来，学而思培优也将会全面转型素质教育，将提供科学益智以及人文美育等课程。 河北石家庄市现行失业补助金政策将于2021年12月31日截止，符合条件失业人员尽快申领，确保享受失业保险政策待遇。申领失业补助金的失业人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参保缴费不满一年的，本人从单位主动辞职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以及申领时应确认自己没有重新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费，没有营业执照，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石家庄市失业补助金发放的标准为：参保缴费不满一年的为每月766元，参保缴费满一年及以上的为每月776元。失业补助金按月发放到申领人社保卡的银行账户， 申领人务必提前到社保卡的发卡银行来激活社保卡的银行卡功能。 自11月1号起，北京市发放临时标识的电动自行车不得上路行驶，于是有些人便动起了盗窃他人电动自行车车牌的歪心思。昨晚，记者从北京海淀公安局获悉，一盗窃电动自行车车牌嫌疑人落网。 经过审问，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对于自己盗窃电动自行车牌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民警呢，在其家中起获了其余被盗的电动自行车牌。而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河北石家庄市交警近日开展进街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3个机动车非法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查获涉案车辆66辆。请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别动啊， 先把人控制， 公安局的不要动啊， 你把人进去， 靠边蹲。 通过前期对线索的缜密侦查、综合研判，石家庄市交管局刑事侦查大队在11月8号开展了进街集中收网行动，对涉嫌非法改装机动车、买卖假牌假证、修改车架号的3家门店进行了依法搜查。石家庄市交管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陈伟： 在这个收网过程当中呢，我们出动了全队的警力，一共打掉了2处3个窝点。西边一处在新华，东边一处在和平路。和平路这个点是2个店。 行动中，民警扣押了66辆涉案车辆，查获了一批用于非法改装机动车的零部件，固定了相关证据，并将3家门店的4名主要经营者带回调查。目前，办案民警已经锁定4名犯罪嫌疑人收购、销售藏匿走私车、拼装车、报废车以及非法改装机动车等违法证据。陈伟： 违法犯罪嫌疑人员初步交代了他们所犯的罪行，目前经过初步侦查，按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跟犯罪所得收益罪，对这4名违法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深挖，如果他们还有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证件或者涉及其他的刑法犯罪，我们一律按照法律进行严厉的打击和惩处。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天津方面。天津大力推广停车收费 ETC 支付，今年以来27处大型停车场已经建成了 ETC 系统。随着私家车数量不断增多，停车收费通道拥堵已经成为了许多城市的通病之一。今年以来，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不断创新拓展 ETC 技术的应用场景，组织推动重点拥堵停车场 ETC 支付功能的建设，提升停车场智能化管理水平，让市民出行路越走越畅通。 据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公路中心工作人员陈月介绍，截至目前，天津市已在天津站、一大总医院、河东万达广场、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机场、冀州溶洞等27处停车场建成了 ETC 支付功能系统。另有黎布台综合服务区、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9处停车场计划加装 ETC 支付功能。 日前，天津市宁河区政府和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签订了全面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天津宁河区当地的优质特产将会引入厦航，人们在云端也能够感受到宁河区人文和物产的魅力。 天津宁河区商务局副局长王云桥介绍，将通过合作框架协议发挥航空运输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将宁河的大米、河蟹、蔬菜等农产品做成餐食上飞机，同时借助平台优势销售农产品。前期厦航已经深入多家农产品生产企业考察，对宁河的立体养殖、绿色农产品非常认可，在政府搭建的平台上签订了农产品供应协议。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生态资源的安全，河北廊坊以林长制为重要载体，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预防为主，加强了人防、物防、技防，狠抓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实现了廊坊市森林草原火灾的零发生，廊坊市森林草原防火总体安全运行平稳。具体情况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廊坊是平原地区，仅有3河市1个3级重点防火线，但由于区位独特， 地处环首都、环雄安、环临空区经济区三环边界，森林防火的政治责任十分重大。随着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森林资源总量不断增加，给防火工作带来空前压力。廊坊市建立起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森林防火体系，强力推进森林防火工作开展。廊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冠华 夯实了各级的责任，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切入点，以林长制为重要载体，以网格化的管理为抓手，逐级签订了防火责任状，做到责任到人、任务到人、指标到人，初步建立起了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森林防火体系，实行全域的网格化管理，由林草主管部门全力做好预防和早期的处置，应急管理部门着力做好综合防控和应急救援，各级公安部门严厉打击野外违法用火行为，从而呢形成部门协调联动，合力高效有序推动了防火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 今年以来，廊坊市强力推进森林防火工作开展，突出三河山区、环首都、环雄安新区、环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区域，从源头上减少火灾隐患，最大限度降低火灾发生几率。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来一起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下半年以来，楼市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不仅出台了限跌令的城市越来越多，各地的工程抵押房也出现了井喷之势。十一月以来，多个地区出现了 出台房价限跌令。此前十月十二号，湖南永州出台了第一个限跌令。 截止到目前，全国已经有21个城市发布了限跌令，其中呢，有的城市是直接发布了行政命令，有的则是通过约谈房企限制恶意降价，否则就不给予网签的方式。这些城市包括沈阳、岳阳、昆明、唐山、江阴、鄂州、张家口、株洲、永州等等。除了沈阳、昆明等各名城市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三四五线城市。 另一方面，在楼市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目前市场上供抵房打折甩卖的消息频出，不仅是在三四线城市，包括广州、厦门、成都、南京等一二线城市也出现了很多供抵房。虽然供抵房的折扣很低，但并非真实存在。不少开发商利用供抵房的噱头吸引客户，往往等到了现场会发现房源没有了，但开发商却达到了吸客的目的。 昨天，国内起飞量级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利箭一号建地合链地面发射支持系统试验顺利完成。该型号火箭主要用于太阳同步轨道和其他近地轨道中小型航天器的单星和多星组合发射，计划于2022年3月实施一箭六星首飞发射任务。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媒体13号报道，韩国放宽防疫限制措施不到两周，新冠疫情大幅反弹，首都首尔重症病床使用率已经超过了75%，达到了政府先前所设熔断标准，韩国可能暂停解封。 韩国政府上月底发布了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的路线图，把解封过程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本月一号开始，为期6周。韩国政府在公布路线图时说，一旦重症监护床位的使用率达到了75%，政府将会暂停解封，启动应急计划。 韩国已经连续4天超过了2000例，新增死亡病例32例。政府部门担忧，随着重症患者数量增多， 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将进一步攀升。截至13号下午，韩国已有4000多万人完成了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接种率为 78.1%。 卫生部门预计韩国接种率将在12月中旬左右达到 80%。 俄罗斯方面，据俄罗斯防疫指挥部13号消息，该国较前一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9256例，累计确诊超过了900万例，达到9031851例。为了遏制疫情，提高疫苗的接种率，俄政府日前制定了关于强制使用疫苗接种二维码的政策草案，并且交予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进行审议。 俄防疫指挥部的数据还显示，13号俄罗斯新增新冠死亡病例1241例，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累计死亡254167例。俄副总统戈里科娃说，过去一周俄罗斯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保持4万左右，死亡病例数超过了1000，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主要原因在于部分俄民众既未遵守防疫限制规定，也没有采取防疫措施，如未接种新冠疫苗。截至13号，俄罗斯有6312万人完成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接种，超过5796万人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约占俄罗斯人口的 4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3号下令在靠近波兰边境地区聚集的难民点搭建帐篷，并且为难民分发救援物资。卢卡申科强调要首先救助儿童，并且要求为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据白通社报道，包括面包、牛奶、水、卫生用品和保暖衣物在内的十余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12号运抵边境难民聚集地。白俄罗斯红十字会、白社会企业组织等参与了救援。 白俄罗斯外交部长马克伊12号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白俄罗斯准备用最严厉的措施回应西方的压力和制裁，解决边境难民问题需要各方进行正常、负责任、平等以及相互尊重的对话。波兰、立陶宛及欧盟均将当前欧盟国家与白俄罗斯边境的难民危机归咎于白俄罗斯，但白方说是西方制裁导致白方无力控制难民潮。 今年8月以来，为进入德国等西欧国家，越来越多来自中东的难民取道白俄罗斯进入欧盟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波利两国边境管控压力随之加大。 为了防止难民穿越边界，作为欧盟的东部门户的波兰在边境地区部署了超过 1.5 万名士兵，架起了180公里长的铁丝网，并且设立了3公里宽的戒严区，只有住在其中的居民可以进出。 根据波兰军方的消息，仅在波兰边境村庄库伊尼查附近的白俄罗斯边境一侧，目前就聚集着数百名主要来自中东地区的难民。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杜特尔特·卡皮奥13号向国家选举委员会提交了参选资格材料，作为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党的候选人竞选副总统。选举委员会和卡皮奥的发言人当天发布这一消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13号晚上在英国格拉斯哥闭幕，大会达成了决议文件，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达成共识。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明在会后表示，本届大会达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对于维护多边主义、聚焦巴黎协定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将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征程。不过，在发展中国家长期关切的适应、资金和技术支持等方面，本届大会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还有遗憾和不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早已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还没有到位，表达了极大的失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大会闭幕后发表视频声明，他呼吁发达国家兑现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挑战的承诺。此外，古特雷斯还对中国和美国在大会期间发布的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表示欢迎。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每年在世界不同的地区轮换举办。2022年的大会按计划将会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举行。 枪支暴力、种族歧视、警察暴力执法一直是美国社会的顽疾。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由于涉及枪支的暴力事件以及凶杀案高发，市长12号宣布罗切斯特进入了紧急状态。 根据警方的统计数据，截止到11月8号，罗切斯特市今年已经发生了301起枪支事件，造成了360人受伤。枪支暴力事件上升了 95%。而这座城市今年发生的凶杀案数量为71起，为1993年以来的新高。这个数字在2018年和2019年分别是28起和32起。 亚太经合组织第2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2号以视频方式举行。亚太经合组织政策支持小组近期在一份报告中预计， APEC 经济2021年有望增长 6%，但变异新冠病毒、持续通胀、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等因素仍给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带来不确定性。疫情后的经济复苏需要 APEC 各成员国团结努力，以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为宗旨开展合作，对巩固和深化全球生产供应链具有重大意义。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进入冬奥和体育资讯。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和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在北京冬奥村通过了冬奥来了特别节目《冬奥食堂》，联合发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运动员菜单。在餐饮服务上，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冬奥村的服务标准、时间和内容统一，设置了世界餐台、亚洲餐台、中餐餐台、明档，还有清真餐厅、披萨和意大利面餐厅，以及沙拉台、还有调味品台、鲜果台、面包和甜品台12种餐台，提供了来自世界各地特色的菜品共计678道， 每天约200道供各国运动员使用，以每天8天为一个周期进行轮换，每餐都有一系列素食和清真菜式，并提供犹太节食服务，满足不同的口味、不同宗教的特定饮食需求，让运动员充分感受中国的热情和好客之道。 冬奥会、冬残奥会赛时恰逢中国的传统春节，菜单呢也将会围绕中国年味儿与国际上的节日相结合，增添特色的饮食餐品供应，充分展示国家化的餐饮服务特色。中国特色菜品包括西湖牛肉羹、木须肉、酱爆鸭、鸡丁等等，结合中国东西南北美食的主题，展示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比如有川菜、粤菜、鲁菜、湘菜等等，让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充分的感受和体验中国美食文化的魅力。 来关注疫情方面，北京冬奥国际测试赛自10月5号开赛以来，赛程已经过半，目前疫情防控、赛事组织等工作平稳有序展开。发现的两例境外运动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病例得到有效处置。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介绍说，国际测试赛开赛至今，在闭环管理范围内共发现两例境外运动员核酸检测阳性病例。 在10月4号的时候，一名外籍运动员乘坐包机来参加我们雪橇训练周和雪橇世界杯，入境中国口岸的时候，海关检测他是阳性，不检仍然是阳性，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本国代表团他的密接者里边刚收到报告，发生了阳性无症状感染者。到现在1000多运动员发生了这么两例病例，其余的运动员都是阴性，正常训练。 按照防疫手册的严格要求，在专家团队进行评估后，运动员被送到专门的隔离酒店，包括他的密切接触者使用单独的房间、单独的交通车辆，并单独用餐。关于核酸呈阳性的运动员是否还能继续参赛的问题，黄春回应说， 密接的人员就是在严密的管理之下， 他可以继续参加相关的训练比赛。阳性的人员呢，按照新一版的防疫手册执行的话，他只要在隔离设施连续两次核酸检测阴性，经我们的医生判断，他愿意回来参加训练也是可以允许的。这是跟城市层面的疫情防控，这是最大的区别。 入境涉澳人员到达机场开始到赛后安全离境，都严格执行闭环管理。 每个场馆或者驻地，包括你的交通、餐饮、你的训练、比赛、颁奖，它都是一个一个的小的闭环，通过我们的闭环的交通给它连接在一块儿。 相约北京冰球国内测试活动在五棵松体育中心和国家体育馆先后举行。在测试活动举办期间，前中国女子冰球队的队长金峰玲也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金峰玲是前中国女子冰球队队长，曾代表中国女子冰球队出征过2002年盐湖城和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两届赛事都取得了第七名的成绩。退役后，金峰玲没有放弃热爱的冰球事业，现在她是猩红澳俱乐部的教练，选拔和培养冰球运动的好苗子。金峰玲认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将为冰球运动和冰雪运动的发展提供契机。 我觉得冬奥会能在咱们中国举办，我觉得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项宣传。冬季项目咱们发展比较晚，近期的冰上运动的发展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前景。青少年，我希望他们能通过这项运动能够为这个冰球事业，包括为国家能多做一些贡献。咱们的就参与的人数会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对国家的这个运动员的输送会越来越有利，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谈到即将到来的冬奥会，金峰玲为冬奥健儿们送上了祝福。 我希望代表中国队的运动健儿能在这次比赛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能够为国家多做一份力量，能在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 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唯一的雪上比赛场地，首钢滑雪大跳台将承办单板滑雪大跳台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两项比赛，将有四块金牌在这里产生。目前跳台主体、裁判塔和固定看台部分及配套附属建筑已全部完工，场馆运行团队已入驻，正在开展临时施工工作。根据天气情况，预计12月中下旬启动造雪。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陈默的报道。 首钢滑雪大跳台位于首钢园区内，从远处看好似一双水晶鞋形状。而现在场馆周边的简易房、围栏等临时设施正在搭建当中，而大跳台的驻滑区、起跳区以及着陆坡和终点区域四个部分都已经铺上了黑色的铺雪网。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大跳台项目协调部部长助理刘宇川介绍， 计划呢12月中下旬根据天气情况来进行山地运行造雪工作。 据了解，首钢滑雪大跳台造雪量约为6500立方米，涉及本体造雪和塑形工作，到时会在大跳台本体上铺上固雪网，避免发生雪崩问题，而两边也会设有防撞网等等，对运动员起到保护作用。刘宇川介绍，继首钢有了自己的制冰师之后，未来也会力争使用首钢自己的造雪工作人员。 在咱们国内，雪比冰还是发展迟缓一点的。雪这块我们也在通过不断的学习培养自己的造雪人员，接着呢也在通过培训来培养自己的那车的司机。 目前首钢滑雪大跳台运行团队已经开始驻场办公，服务于赛时运行的相关临时设施也已经基本搭建完毕，大跳台已经准备就绪，静等那些来自全世界的顶级单板和双板运动员在这里进行极限挑战。北京市中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城区场馆建设处副处长宋佳业介绍，冬奥会后首钢滑雪大跳台将会成为专业体育比赛训练场地，并且面向公众开放，用于大众休闲健身活动。 来关注赛事方面的消息。昨晚在中职篮第一阶段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北控男篮以94-105不敌山西男篮，常规赛遭遇对手双杀，最终7胜6负结束了这一阶段的争夺。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上次交锋惜败给对手的北控本想着在山西队身上扳回一城，但面对火力全开的山西，北控没有太多的办法，最终94-105输掉了比赛，遭遇了两连败。上一场休战的张帆和余昌栋本场比赛重新回归，但北控队却没有找到自己的节奏。除了老问题失误太多之外， 也没能限制住对方的本土头勺。上半场山西队60-44领先，这其中山西的48分都来自于外线，命中率高达52%。下半场对方的命中率有一定的下降，但北控似乎依然不在状态，分差一直在15分上下，最终11分的劣势输给了对手。赛后，北控的主帅马布里承担了失利的责任。 They play with more intensity than us. They play harder than us. 那场比赛，山西队他们比我们打的强度更高，比我们打的更拼、更凶，在场上，展现出来那个状态，比我们更想去赢球。但是我们反观我们自己，没有在攻防两端执行出来我们应该展现出来这些内容，这是我做主教练的错误的问题。 本场比赛，廖三宁取得了15分、7次助攻，依然有着不错的表现，但对于失利，他还是表达了遗憾。 没有很好执行比赛赛前计划，然后让对方的投手投疯了。当对方2到3个投手都投开以后，就很难赢下比赛。 这样，北控男篮以7胜6负的成绩结束了 CBA 第一阶段的争夺。 在第13轮较量的其他比赛中，宁波队108-92战胜同曦队，迎来赛季首胜。深圳队最后一节发力，以118-108逆转战胜上海队。浙江队111-81大胜四川队。 另外再来关注一场热身比赛。昨天呢，正在紧张备战中超联赛保级大战的天津金门虎队前往北京，和北京国安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凭借着下半时秋天一乱中破门，金门虎队最终是1-0击败了北京国安队。 国乒休斯队世乒赛热身赛13号继续在温州奥体中心进行。孙颖莎在自己的第二场跨性别单打比赛中，以总比分4-2击败男队曹威，拼下热身赛国乒女单跨性别对抗首胜。随后又和王曼玉在另一场跨性别比赛中3-2险胜混双组合向鹏蒯曼。 其他几场男单四分之一决赛，马龙4-0完胜了对手徐海东，许昕3-4不敌薛飞，徐晨浩4-0战胜了于和一。而两场女单的焦点对决，陈梦以4-2战胜了张睿，刘诗雯4-0轻取小将谭宇轩。 F1 名将汉米尔顿在13号于圣保罗英特拉格斯赛道举行的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巴西大奖赛排位赛中，梅赛德斯车队获得了杆位。虽然汉米尔顿因为技术罚分在13号的比赛中出发靠后，但他在24圈的比赛中提升了15个名次，最终获得了第5名。巴西大奖赛的正赛将于当地时间14号举行。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连日来，一只小狐狸频繁出没在北京门头沟潭柘寺，不少游人专程前往潭柘寺去寻觅它的踪迹。潭柘寺的一名工作人员说，经常在寺院里出没的是一只全身以褐色为主、尾巴尖上带一撮白毛的赤狐。 提起这只狐狸，许多游人都不陌生。彭先生就经常带着火腿肠、罐头等食物来投喂小狐狸，见到吃的小狐狸还会主动迎上前。 北京黑豹野保站的站长李李告诉记者，2年之前，他在潭柘寺的后山坡上观察过这只赤狐。尽管赤狐属于北京地区的本地物种，但是这只赤狐并非野生的，而是有人非法饲养放生的。野生赤狐天性胆小多疑，本能就是躲避人类，而这只赤狐非常的亲近人。从它的五官特征也可以看出，它是出自近亲杂交繁殖的养殖场，与野生的赤狐还是有所区别。 李烈还提醒说，一些游人出于好心会给狐狸投喂食物，但是千万要小心，不要跟狐狸有过多的肢体接触，以防被咬伤。爱护动物，远离欣赏就好，不要去过多的干扰它的生活，也不要伤害或驱赶它。 北京京剧院新编京剧《大刀王五》近日举行了组建会。这部挖掘北京历史题材、讲述北京故事的新编剧目，在北京京剧院近年来创排的新戏当中，也是难得一见的武戏。 该剧主要围绕大刀王五的生平事迹进行创作，讲述了在清末戊戌变法的历史时期，大刀王五忠肝义胆、救亡图存、终成一代豪侠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他们的世界。